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秦时月带陶阳子去参加一些文化聚会，像是带他进入了另一层的世界。秦时月一一地对陶阳子介绍着在座的人士，这一个是诗人，那一个是画家，前一个是哲学教授，后一个是修行居士。坐着的一圈人谈着变幻的话题，陶阳子发现文雅之士辩论起来有时会争得面红失态。他从中间一圈走过时，见这一圈人都穿着西装，就听一个身着咖啡色西服的人对系蓝色领带的人带点嘲讽地说：按你说的，什么也不用改变了。系蓝色领带的人微微一笑，黑格尔说，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，能变革的只是那些变得不合理的部分。陶阳子已随秦时月走到里圈了，那位穿咖啡色西装的人突然站起来大声地说： 革命，现在需要的是革命，革一切的命，中国才会有出路。 声音引动一些人的注意目光，陶阳子听身前的一位头发剪得很短的人摇头说： 革命，革命的人都不在这里谈的。 秦时月恍如没有听到这些争论，令陶阳子在里圈坐下了。刚坐下来就有人问秦时月：秦兄，认为是改革还是革命为上？秦时月说： 有用为上。 说着便向座上之人介绍了陶阳子。听到陶阳子是瑞总府的骑士，本来靠坐在沙发上的络腮大胡子抬起身来说： 说到棋，我本来也常下棋的，琴棋书画雅士之为嘛。可有一天我看到了一首诗，于是就再不摸棋了。 是什么诗啊？ 络腮大胡子又靠在沙发上捋了一下胡子，低声吟着： 世事本如棋，汝命不足惜，终得天缘力，敖丙何所及，一子如霹雳，落下鬼神气，黑白分雌雄，杀戮见高低，手段皆用极，自然无恩义，嗟乎有人喜，哀哉败者气，此间之道理，精确计算理。 络腮大胡子又伸长身子来问陶阳子： 你说起义有什么用呢？ 陶阳子说，我也不知道起义有什么用，只是我喜欢夏。络腮大胡子呵呵笑着说， 瑞宗府的骑士也不知道起义有什么用，怕只是瑞宗用来光面子的。 秦时月也笑道，我的校友说的没错，喜欢这便是一种境界。其实喜欢就是有用，人的一生有多少时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？人如不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活着又有什么意趣？再说旗下好了也不容易，不光是争斗搏杀，里面真有学问。陶阳子还去了一次舞厅，那日娱乐界的一位老板走访围棋研究会，给每人发了一张舞厅的票，票上注明可以带女伴。陶阳子约了梅若云一起去，见梅若云之前，陶阳子又把自己收拾了一下，梅若云却没有在意他的头发与衣服。梅若云的眼光一来，便停在他的脸上。梅若云生在有钱人家，看惯的便是好看的装束吧。在舞厅没见着方天琴，方天琴天生不懂音乐，他还认为男女搂抱交合都是私下里的事儿，袒露在大庭广众面前是有伤风化。没见方天琴让陶阳子心里放松，第一首曲子他就学着别人邀梅若云下舞池。陶阳子还是头一次公开的握了梅若云的手，并接触到他的身子。梅若云整个身子靠近着陶阳子，他轻声对他说，你手摆的位置不对。陶阳子看了一下，旁人的手都在女方腰上，而他的手已经快按到梅若云的臀部上了。好在梅若云只是红脸的说了这么一句，并没有埋怨的意思。陶阳子的脸有点发热，赶紧把心思放在了舞步上。梅若云很会跳交际舞，用手轻柔地给陶阳子舞步的暗示。陶阳子毕竟是懂些乐理的，又在戏院里待过那么多日子，听乐一步很快就不踩梅若云的脚了。意念从步子上跳出来，便完完全全地感受着优雅的旋律，感受着梅若云。梅若云就在他的怀里，梅若云的气息让他着迷。陶阳子整个的恍恍惚惚的，宛如在过去曾有过的梦中。就是梦中，他也不敢靠得这么近。成为一个上等人真好，陶阳子心中叹着。一连几天，陶阳子静下来就想着这次跳舞，想着梅若云给他的感觉。他越去回忆，便越有虚无感与恍惚感，这一切都显得不真实。陶阳子还是独自躺在小巷的楼上，楼的四周虽然不断有声息动静，但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他的心才能安静下来。他躺在床上， 看着木窗阁隔着一块窗外天地，没有盲棋似的复盘思考，也没有对以往的记忆，只有许多的念头飘来飘去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好些天，陶阳子都进出在大场合，一连串的恍恍惚惚，有时候去中原下一盘棋，心不在棋上，下得很松，回房间也不再复盘。以前不管对手是强是弱，复盘之中都会找出自己与对方的毛病，以后下棋便不会再生这一类的毛病。下棋是不断的选择，选择棋的落点，选择棋的大小，选择棋的轻重缓急，选择棋的争夺与舍弃。而这种选择是用心的结果，一旦用心不专，棋变成了一种习惯落子，随手棋多了，棋的好坏都失去了意义。陶阳子的心思游移了，在下棋的时候便突然会想起新遇的一位上层人士的言辞与神态，想到这言辞与神态的后面含着什么，原来这些都不入他的心，他也不会去计较的。这一天，陶阳子被袁青拉着在围棋研究会的楼里下了一盘棋。与陶阳子下棋，袁青很兴奋，就像对着一桌丰盛的大餐。他在一个围棋世家出生，传说他刚会爬时就喜欢抓棋，刚会识数时就喜欢下棋，就知道在盘上吃子。父亲是地方上的棋王，然而袁青在10岁时就战胜了父亲，后来他就要让父亲两子了。他的哥哥也喜欢下棋，原先比他下得好，后来哥哥不再下棋了。也许是他一天到晚缠着哥哥下棋，时间久了，哥哥因为被他拉着下棋下烦了，也许是被他吃棋吃多输怕了。袁青下棋时是十分认真的，眼睛直盯着棋盘。陶阳子注意到花红给他们倒了水，又去拉二胡了，胡琴声悠悠地传来。陶阳子想到花红经常一个人独自在这里，花红的人生是不是只有对着一把胡琴呢？这条街上来往这么多文化人，她这么好的女人，就找不着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吗？这一盘棋波澜不惊，下到中盘，陶阳子便发现自己的棋空不够了。他不想再做王卡，投子认输了。这是他来南城第一次输棋，输得不明不白的。他觉得似乎袁青要强他好多。还有时间，陶阳子等着这个喜欢下棋的孩子拉他再下一盘。袁青却说，你今天实在是不在状态，下的完全不是锦棋，胜你也没有意思。我以为快要和日本人对局，先练练棋，你会下劲儿的，可完全不对。你看这边的义子，按一般的手你也不会这么走，这盘棋 和上次我们下的那盘棋根本不一样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不如我和那一位女棋手的棋下得有劲儿呢。小家伙训起人来，连评带批，陶阳子一句可回的话都没有。他确实心中想到了其他的事儿。原来，一到下棋，陶阳子便会全神贯注，似乎世界的一切都在棋盘外消失了。棋上咬着劲儿，不是一般看棋的人能感受到的，也不是事后的评判可以替代的。下棋便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与外界隔绝的黑白世界，下出绝妙好棋，或者下出昏招臭棋，都是这个世界中发生的顺理成章的事儿，是棋世界中思维行动的幸运与措施，与脱出黑白棋世界来思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袁清说，不和你下了，不和你下了，到哪一天有精神的时候再来下吧。你现在的状态，我可以让你先到二子了。陶阳子感觉自己满面通红，如今他能在脸上不生出明显的色彩来，但他心里的脸是完全红透了。收了棋，走出楼来，陶阳子看到沿街的内城河两岸边，柳树上随风摇曳的长长柳条已现出新绿，绿得那么嫩，绿得那么鲜。街对面院墙里，四株高大树木，那尚未长出叶的光光枝干上，白色与粉色的玉兰花却争先绽放，显得那么春意盎然。陶阳子似乎从没注意过南城春景会是这么好看。以往下棋结束后，一切外景看在眼里，但心中千回百转的仍是棋的黑白世界。陶阳子意识到自己本来也是有心思的，特别在女人方面有走神的时候，如今他时常出入大场合，随眼界加高，思想也乱了。这就是他与袁清的差距。袁清还是个孩子，还没有到想女人的光景，相连的是他对人生荣辱的感觉也朦胧。而陶阳子已经到了这个年龄，他需要面对生活，需要一个家，需要接受一些外在的东西。过去棋在他的内心中是单纯的，只要有可能他就躲进他内心的棋里，在那里面展现他的棋局与想象，外在的一切是随意的，无所谓的。现在对外的需求连着外界的诱惑，一时如扑面的风旋舞而入，直贯他的心，充溢在心中。本来他的内心大半是封闭的，现在窗子打开了，是瑞总府骑士的头衔让他完全打开了内心的窗，他已经无法关闭起来，再进入以前的状态，他会觉得气闷气憋。不过陶阳子还是下定决心要花时间在棋上，他不能老是输给袁清的。还有另外那些瑞总府的骑士，一个个都虎视眈眈，等着要赢他的棋。现在他能理解这些骑士之间互不下棋的心态了。西南王的走就和输棋有关，